这里有全球权威榜单倒数，这里有新歌发布，我们聚焦音乐产业潮流趋势，带你聆听身临其境的音乐现场。音乐现场。 Catching starlight at noon。周一到周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正午有星光。 Starts now。 年轻的风中水，一人生为花温装醉，来回都不人压着你成烟慢慢醉，烟火心天难醉，青春不去追，来回都不人耐压醉。在楼中酒与咖啡因作动，谁要他眼度忘了合梦，就如石头愿浮在半空而失重，就是这样快乐谁不信，觉得激动便流泪，伴上了花蜜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做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别醉，怕过于逼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的风着谁，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人也从活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难像精髓般精髓，快活到半人大一岁。不了解不了解，就连无孔都光大，就似看似横流过热带，就如被无限条乱发抖情活埋，但是这是快乐谁不快，觉得激动便流泪，伴上了花蜜便陶醉，活着是为了像蝴蝶来游去，害怕孤独便陶醉，怕过于逼别便离去，活着你为我为谁，年轻的风中醉，亦能像威化般干脆，快活到半日也像活成一百万岁，任何事亦难像精髓般精髓，快活到每日大一岁。 照响吹醒今天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欢迎各位来到正午有星光，我们今天正式开启周四的节目。大家好，我是王爱。 大家好，我是千纯。一上来就这么炸场吗？ 哎，上来就要炸一下，让各位知道我们已经倒数第二天了。 哎，真的是马上周五了哈。 昨天说了半天什么这一个礼拜最难熬的一天哈，对，今天到了中午以后呢，我们其实就1.5天了。各位加油好不好？ 对， 今天跟大家来带来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我们分享一下小时候写作业都听什么歌。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听 FM 这种情况聊天室，真的年龄差距就出来了，有的听听妈妈的话，有的听外婆的澎湖湾， 还有听乡间的小路，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哎呀，年代感满满。 哎，可以，没问题哈，我们也了解一下他。哎，我特别想问，就是如果听的是这些歌的话，您那会儿写作业写的什么？ 写的什么作业？对， 那会儿是小上小学 有作业吗？啊， 对，那会儿作业多吗？ 反正

叫做黄豆，对，当时来自于专辑《算你狠》然后也是陈小春我个人听的觉得很顶峰的一张制作的专辑了。 嗯， 然后当时为了说让他很好的这张专辑体现他的超强制作能力，找了什么陶喆过来一起创作呀，做监制啊，于是我们就在专辑里面听到了很多这种歌曲上的模仿性很强。嗯、哎，这个一会儿我们就来说黄豆这首歌曲，当年也是专辑里面除了《算你狠》0932最火的一首歌了，然后模仿的那叫一个通透。 嗯嗯， 一会儿再说是什么啊？ 嗯， 来。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 在唱我们简直是 嘿、hey, 世上只有妈妈好， 我服了。 还有亚洲雄福真挺好、 哦、哎，我是觉得就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吧，如果您听作业的时候写、嗯、那种氛围感还是挺强的， 你得好好学习啊。 当天的作文 嗯， 就是什么记我的妈妈 啊记难忘的一件事情， 对，或者旁边有妈妈一直盯着写作业呢。每天不许听别的啊，不许给我换歌， 火 妈妈扇着扇子多辛苦， 回头唱烛光里的妈妈。 来，这首歌跟上首歌进行一下对比，差了一年的时间、 嗯、 从头到尾几乎是啊那个呀。 Don't feel me baby It's just good Feel good right Listen I kinda noticed And one night In your colorful face It's kinda weird to me Since you're so fineIf it's up to me, your face will change. If you smile, then that should set the tone. Just be limber. And if you let go, the music should move your bones. Just remember. Sing that song with me. Ain't no guy love it like I love it. You're a good girl and that's what it makes me just youThe same thing They say so and so is dating Love you or they're hating When it doesn't matter anyway Cause we're here tonight If you smile then that should set the tone Just be limber, baby If you let go the music should move your bones Baby just rememberKids ask how the chain glow Point to her, they say, wow, it's the same glow Point to me, I say, yeah, it's the same dough We the same type, you my air light、yeah. You had me sleeping in the same bed, ain't night Girl, ride with me, you deserving the best Take a few shots, let it burn in your chest We could ride down, pump a nerd in the deck Funny how a few words turned into sex Play number three, joint called brain Ma took a hand, made me swerve in the lane The name malicious, and I burn every track Clips in J. Timberlake, now how heavy is that? Dream about this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end up this way. Drums. Hey! It's kind of special, right? 这不能说是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像两首歌曲，对，很多时候当一首作品非常的吸引人，或者在制作上很代表着一种前沿，就会有人来去模仿，这是一定的。当年只不过就是这个中美之间，我觉得这些音乐大家相互关注也没有那么的互通性那么强，所以这首歌可能在最终的一个 credits 就给的名单上面也没有看到说有采样到这一首歌。大家都在提这是不是 MJ， 是不是迈克尔杰克逊，不是哈。 其实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熟悉， 没错没错， 我觉得这个歌手至于王维可能就像张学友至于我， 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知道刚才在听这首歌的时候王维浑身都在抖动啊， 嗨的哟。这个歌手叫做 想和这个歌融合到一起， 对，贾斯汀汀伯雷克Justin Timberlake， 对，原来 NSYNC 超级男孩就唱巴巴巴里边那个小卷毛主唱，他自己在乐团解散了之后单飞的第一张专辑里面的第一首单曲刚才听的这首歌曲叫做 Like I Do， 然后在之后他几张非常成功的专辑包括这张，其实里面的制作人就都是一样的 Pharrell Williams 唱 Because I'm Happy Club Alone， 对，是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 Timbaland， 然后里面每一个人分工不同，吉他部分可能更多你听到的是 Pharrell 的代表，更多的一些节奏是 Timbaland 代表。为什么觉得像 Michael Jackson 同样也是一种传承，影响力太大了，在他们很多的歌曲里面，尤其是由 Pharrell 参与的音乐，你都能听到一些 Michael Jackson 啊，包括 Prince 这样的人的影子，带着一些放克，带着一些 R&B 的味道哈。总之很棒一首歌曲，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大家小时候都听啥啊？ 有很多歌真的你们不说我都已经忘记了， 来 啊，比如不见不散，哦，孙楠楠哥哥的歌哈， 这个 还有让我们荡起双桨，就我们很好奇，真的那个是30年前40年前 得有了吧， 得有了吧，对， 不见不散那一会儿，对，那 不见不散起码20年了，对 对，这个是20多年，然后剩下的那些儿歌我觉得就无从考证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唱的， 对，我很好奇你们做作业真的听儿歌吗？难道不应该听一些流行歌曲吗？ 刚才不是有人说了吗，这个那会儿年纪小，不懂事儿， 对，那会儿小虎队那会儿我都已经不用写作业了， 后来 妈妈我差点叫出口。 后来就只听歌不写作业了，你们也是就很成功啊，很大胆，对，妈妈可能稍微对我们比较放得开一些哈。好，我们一会儿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还有哪一些，然后刚才有一个也不禁让我唱出声的就是呼噜哇，小时候看的动画片的那些主题曲同样也会成为我们听这个写作业的时候的一个陪伴哈，给收听 耳边听到这首歌厉害了， 这首歌曲也是纪念着第一次跟千纯在节目上对话，是不是？ 好像是 这个直播间那会儿你坐这边是周末的早上， 你坐我这边 对 愛一個口かな 唯一一段快乐的日子可以先看完动画片然后再写作业、嗯、 对， 回家以后第一件事儿打开电视机看灌篮高手。 但那时候我记得我看这个的时候好像是暑假，根本就不需要做作业、 哦、 然后就每天他就指着那个点儿，我觉得那个点儿是那一天最快乐的时候，尽管那天我也不用上学不用写作业， 绝对是、嗯、而那也是最饿的一个点儿，因为那会儿就在北京哈他特别讨厌，他正好赶上这个中间的广告是飞碟炒面 啊、哦！ 哎呀，那会儿刚开始在所谓的方便面的领域出现了干拌面， 嗯， 特别的神奇，觉得又酷又好吃，嗯、没少消费哈。 正好你也饿了哈。 好，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同样我不知道是在大家的哪一个写作业的时间段出现过， 嗯， 来自于李玟《Coco Lee》啊，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书店，我才发现喜欢跟冲动有时难分辨，想要冒险靠近一点，别人的动作比我先， 就站在我的眼前，然后就将你的手牵，时间你站在我这边，不过也在一瞬间， 拍拍尘土准备要上路，我就是停不住，我们率性跳舞叫屁股漫步，对那地板有礼貌是我们屁股一族最基本的态度，就算你穿上二手的牛仔裤，你还是要有那一流的技术，完美演出 perfect， 不是手脚在忙碌，辛苦就是酷，绝对是错误，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时空，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爸爸找的壁虎，我是壁虎等待蚊子，你是蝴蝶翩翩飞舞，抓不住又要硬着时空，说什么叫壁虎漫步，是我创造独门舞步，是一种 我选，就咱们选这个话题，我觉得选错了。 为什么？ 就是大家一提看电视，你看起劲儿的，从动画片、哎，从动画片里面就提到了这些名字，对，《 还珠格格》都出来了， 都很熟悉。然后再之后就是《天籁村》，对，然后郝先生先提到的，然后后来大家都积极的响应，谁主持过，管同这那的名字记得一清二楚， 对， 哪个台播，看天气预报， 是 写作业之前先看什么东西。 星空卫视、凤凰卫视都说一遍哈。 我们听众朋友们小时候过得都很幸福， 丰富多彩。我觉得你们除了不写作业，什么都干啊！ 真的是好，我们一会儿继续看各位的留言吧，好不好？今天的话题还是对喜欢看电视的，你听着什么歌也可以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是连续剧的片头曲、片尾曲的是吧？刚才说到《金粉世家》，什么让它降落什么之类的。 对，没错，这首我翻出来的时候我都快哭了。它被我遗忘了，得有几十年了。你听听是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来？ 老天高不定，命运我自己摆平。善解人意，百无禁忌，爱就会麻痹，不爱也没有关系，诚信到底，不伤感情。天不灵，地不灵，天下大乱发神经，你太入迷，我太清醒，十万八千里，我敢清醒，十万八千里，我敢。 看出来了，你们还是看电视比写作业多。 看电视比较起劲哈，聊得也很起劲。这就是袁咏仪版的《花木兰》嘛，也没错。还有说孙兴饰演的小吉利， 印象深刻。 哎呀，孙兴饰演的很多的角色印象都很深刻。 对， 我最喜欢孙兴演的杨逍，包括金庸本人都说过，孙兴之后再无杨逍。 对，他的性格你能见到这个很快的一个转变。 嗯， 对，然后有些时候是怎么说，让你觉得很，不叫正派了。这个就是在电视剧里面，他可以演的那种怎么说，带着假胡子、长发、古装戏，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如情 正 经的人。然后到小吉利的时候，然后你就变就。能明显感觉到他喜剧天赋是在那儿的， 对，可塑性很强，这样的一个演员。 是的，然后大家这个印象深刻的还有就是赵文卓咯、对，然后还在问最近电影梅艳芳的事情，我们听不懂啊，听不懂。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这边看到各位的留言哈、提到的自己小时候写作业的时候或者看电视的时候啊，看听的那一些歌曲，来，我们 看看，比如说《红楼梦》啊，《西游记》啊，那时候一放假陪他写假期作业，那以后再长大一点就应该就是《还珠格格》了哈。 没错，然后还有朋友提到看电视《小龙人俱乐部》。哎，对，你们还记不记得你们的那一个主题曲啊？对， 秦未了这边说了哈，说模范情书、心言手语，谢谢最爱，谢谢最深爱你的赤裸裸，尤克里林的歌，哇，心言手语，哇，你还会唱吗？这首歌、当时我记得我买了两盘磁带，因为我太喜欢那个磁带了，然后一盘磁带丢了，然后我又花重金，那时候是重 金，真的是 又重新买了一盘磁带，就为了藏在那儿，说我很喜欢这盘磁带，喜欢这首歌。 对，然后还有朋友提到说什么伊能静、林志颖 啊， 哎，这些可能也都是在小时候的陪伴哈。提到这些名字，我觉得可能我们写作业的时期拉得更近了一些， 我还以为说拉得更远了。 没有没有没有。好，这边我们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曾经这也是稍微再靠后一些了，言承旭、对 F4 都已经变成了单独各自的 F1 了。他的一首歌曲《地心引力》。 只要你一笑，我就有都不介意，你对我任性，竟然还觉得荣幸，不在乎爱情会是自由的天地，哥们已经为你失去我平常的冷静，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可是我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爱像地心引力，无法抗拒，一寸一寸深深的被你吸引，心碎也没关系，等待也都愿意，人群之中我只能看见像地心引力，没有空隙，一天一天不见你也在想你，我在你的眼里重新认识自己，在你面前原来微笑那么容易，那些孤单的夜里，寂寞的表情，是因为你还没靠近。原来我愿意为等一个人淋雨，是你唤醒了我自己都不懂的深情。虽然我还不擅长幸福这种东西。真的很想把所有你要的都放在你的手心，爱像地心引力，无法抗拒，一寸一寸深深的被你吸引，心碎也没关系，等待也都愿意，我只能看见你，爱上地心引力，没有空隙，一天一天不见你也在想你，我在你 界原来微笑那么容易， 像你心意无法抗拒， 无法抗拒， 深深被你吸引， 深深被你吸引， 关系越爱越走远，不经之中我只能 看见。 幸福的人到现在还很多，至少你不是其中一个，在我最初和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阻碍的途中，我爱爱得那么痛，每次入睡后都做了同一个梦，你转身轮廓， 云暗时是的，我现在明白了，受伤了，人才会成熟，从来不知道自己如此的软弱，当我发现不敢再爱了，那一刻才懂我爱你那么多， 实体专辑去播放。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获取音乐的渠道就是听广播， 没错，这首歌我印象非常非常深，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中，哎呀出卖年龄了、 哎、 然后因为萧亚轩他当时凭着自己第一张专辑萧亚轩一下就走红了，一炮而红、 嗯、 第二张专辑第三张专辑我们就每天等着那个就排行榜单节目、 嗯、 上他的新歌，因为 最早以前都是先上电台节目， 没错， 然后先从电台发行，然后再在商场里面上架， 是， 所以我根本在外面听不到他的新歌， 嗯， 那么喜欢他只能通过电台， 对， 然后听到他的新歌就觉得哇很满足，然后写作业都停下了，停笔了， 嗯， 就在那儿欣赏。 哎呦，你说我开始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 是那种感觉， 顿时回到当时，对，大家相信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年代跟阶段， 嗯， 现在包括有些人其实还是这样的，因为确实我们这边邮箱经常也像原来一样，原来是收拾实体专辑，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变成这种 电子版 的，然后叫派台， 嗯， 一般都会在什么什么之前，专辑发行之前收到以后听完了以后，然后安排在合适的时候跟大家来去推荐， 对， 就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原来从一个收听者，现在又变成一个主动去播放者的时候，整个过程这个也觉得很神奇的一个转变， 哎，倒真是， 对，来我们这个聊聊我当时在听广播的时候守着的一首歌曲， 好， 我选了一些。不太热门的歌手， 嗯， 跟乐队，然后都是当年不听广播我是不可能知道的一些人，其中先来听这一首，叫做 Jewel。 No brother, Woody Guthrie's land can't feed mother. 段文芳， 嗯， 当时迷得我不行不行的。 对，他当时演的电视连续剧都看一遍，特别的养眼，而且当时他也是算是一个三栖艺人， 嗯， 还唱歌，这首歌就请来了911这个前英国男团， 嗯， 我记得我看过这个 MV， 大家刚才提到天籁村，好像就从那里看到的，他完全是就是太红了，所以邀请国外的男团甚至来给他当绿叶，不但给他写歌跟他一起合唱，在 MV 当中主要还是他的镜头。 你看现在就我们还说哎，这个什么哪个百大 DJ 然后跟哪个歌手，嗯，然后中间有一个联动合作，觉得说嘿这挂上线的挺不错的但是遥想这是多少年前， 嗯， 对，其实有过很多这样的一种算是跨国的合作哈，很有趣。来，这个继续听到了一首歌曲，这是小学六年级写作业听的歌。 我满心希冀，无论欢喜可有伤悲，总记起世上从前没法会完美，当你来临便知没有什么可以比美，仿佛我找到自己，谁能代替你，若然没有你感觉依稀，靠在一起，我仍然永远喜欢你，未来日子中伴你未远离，谁能代替你，若然没有你在前路翻起，风霜纷飞都可不理，只因我相信自己，仍心里念着你。 听到的是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两只恋人，对。 讲真，除了张学友，我对其他很多的有些歌手也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比如说曹格，我记得我听曹格的时候，那时候我也已经不写作业了，大学都快毕业了。我那时候在中国音乐电视实习，然后那个时候曹格刚刚冒头，《蜀道舞》答应我就那个时候横空出世的，所以从此以后给曹格给我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唱 R&B 唱得非常动情。 没错，他的声音跟他的长相，对，他的 R&B 其实我觉得又另立一派，然后跟我们之前熟悉的从周杰伦。陶喆什么之类的，他们之间的关联性让你听不会那么的强。很多时候我们就喜欢说有一些相似的音乐体格，但是在所有的这些不同的歌手你都能听到他自己特色独具，这是最喜欢的。 对， 互相听就不会串台。就有一些像之前我们听比如周杰伦腻了以后会去听一些什么某松啊某弦啊，对， 某妈妈， 就因为太像了之后到最后你会有一点腻，然后曹格也是特立独行。那听曹格什么《两只恋人》《梁山伯》《朱丽叶》的时候，好像我是不是也开始不写作业了 哈？ 对， 至少作业变少了。 对，变少了，但始终也是当年起码在学校的记忆是磨灭不去的哈。很多朋友就现在你们都别猜了啊！你们现在已经猜不透我们俩到底谁选的哪首歌 了。谁选的歌？对，我刚才还说呢，如果是我选的话，可能我会选《蜀道舞》，答应我。 对，你们慢慢也会能够体会到同样一个歌手，我们俩不同选的到底音乐差别在哪儿。 是的， 好比说这首歌它的这种半音什么的更强，我觉得我好多歌会是不说了啊，你们以后接着猜吧， 好， 相信你们都会是错的。 但这边我觉得哎很夸张，就有一位来征婚的朋友啊，我们的节目做得这么火都出圈了吗？ 真的， 你们音乐节目变成了一个征婚节目。 你怎么知道我们这儿有好多小姐姐在收听？ 是的，每次来我们的听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的朋友多了去了哈。 哎， 对， 我们就不读这些信息了。对，但是呢因为您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对不对，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是很多时候大家互动的一个平台，因为不光是跟我们来一对一的一个信息， 没错。 更好玩的是在于大家所有人在这留言，就像一个留言板，互相之间都看得见。 是， 哎，你们这个谁要感兴趣，不妨来看一看，好不好？哎，这边我们走一首更激烈的，同样也是在广播上，我第一次在广播节目里面互动得奖。 哦， 这首歌我等了好久，终于要开始扔出来了。 来， 先来听吧 ，Sugar Ray Mr. Bartender。 Everybody 顿时就让我想起了我那一台收音机加 CD 机加磁带就一体的那一台机器、 嗯、 然后当时在听着某一个电台的节目，然后当时还是一个老外的主持人，然后在那儿准备发 CD 了， 嗯， 而且我就是就听了这一首歌，同样也是算在国内收听比较冷门的， 对， 叫 Sugar Ray 甜蜜射线， 嗯， 华纳唱片旗下的这样的一支乐队，当时的主打单曲，然后说要赢得这个，我们要回答问题， 嗯、 哎，死球活球，五毛钱一条的短信呢， 啊、 哦，还是一块钱，我可贵了， 对，我想起来了，你跟我说过是吧？ 对吧？对， 还瞒着你爸， 对，发了两次， 嗯， 但幸好就最后中了啊、 嗯， 相当于掏了一两块钱买了张专辑，也不错， 可以赚了， 然后最后你领奖还不如去电台领。 嗯、 然后就要给你派到这个华纳唱片那边去、 嗯嗯、 然后最后拿到的时候整个人激动的心颤抖的手啊， 那个时候确实还挺贵的，我记得那个时候还分 CD 分那个、嗯、国产和进口的，国产可能58一张、 哎、 进口的108一张、 啊、 对，所以其实你赚了，你那个钱翻了108倍啊， 当时就应该出手啊这张碟现在还在。来，我们继续再看一看各位的留言， 嗯， 都是有哪些， 有听友说有同桌安利当时无印良品的歌，不过听的都是现场唱的、 嗯、 那你同桌可能真的很爱唱， 对， 就把无印良品的歌从磁带 A 面 B 面给你唱一遍， 嗯， 嗯，他唱的好不好啊 应该还 不 错，不 好的那就看那谁留言嘛， 不然就拔草 说、啊、这身边的男生当时听曹格 嗯， 两只恋人什么之类的，然后就唱的又都破音了、 嗯， 塞着耳机自我陶醉、 啊、 旁边的人简直就是精神污染，这种污染我们很多音乐上面演绎都见过好比说这首歌刚火的时候， 对， 我看的是天籁村还是什么，我先知道了这首歌，然后买了磁带，知道了周杰伦、 嗯、 然后听着歌写作业，没有人成功挑战过在我的人生当中这一首歌曲， 感觉这个双节棍当时好像卖脱销了一下， 对、 嗯、 没错， 烧店的烟味弥漫隔壁吃过树冠，店里面的妈妈桑擦的有三短，叫群找武士老板烈铁沙场耍下家枪，硬笛子空腹最赞，然后金铜罩铁布衫，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江南嵩山寻少林跟武当，怎么该怎么该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该怎么该七尺南边手心开，怎么该日行千里心下来，飞檐走壁莫奇怪，去去就来，嘿，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危险，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了烟，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啊、怎么该怎么该我打开任督二脉，怎么该怎么该东亚兵分的炸败，怎么该怎么该一杯我一脚踢开，八十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八十用双截棍，呵呵哈嘿，新五十两千斤，横扯无比是谁在变太极，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呵呵哈嘿！如果我有轻功，飞檐走壁，为人敢怎么去一身正气？哈！他们这么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什么刀枪棍棒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龙掌带钢，想要去狠狠上山学上一个武当。 好想学舞啊， 对、这个真的是当年先说一是不是提到了、说当年好多哦他自己就玩过双截棍， 哇 确实不好掌握，是这样 姑娘哎 然后还这个鲁班一晨提到说当时抡着笤帚疙瘩这男生在屋里边就开始耍双截棍、假装在耍双截棍、他掀起的一阵风潮除了音乐之外真的是我认认真真的在大学，因为咱都是什么艺术类， 对， 之前什么复试的时候要录像，大家都是要有才艺展示的， 对，啊，你们才艺展示双截棍， 我不是我了、但是就是我最后要去把全国的所有的在复试的这些参加英语播音复试的人的录像带看一遍，在里边把最终班里同学的给单独剪出来，看录像带的时候，你就看不知道多少个男生他们的才艺展示都是双截棍， 哇。 耍成什么样的都有，我们班的班长耍的是最好的，所以他进来了。然后 你是为什么进入英播，请告诉我们一下啊，我当年耍什么双截棍耍的好， 老师为什么他是全国第一名啊，双截棍耍的不错呀、 武术可以， 你学的是什么专业。哎，不过这个当时我认认真真看完了以后发现说我们那个办公室的桌子柜子之所以有损伤，全是那帮耍双截棍的孩子打的，噼啪！ 以后招生要小心一点， 没打自己脸上不错啊。 风到这里就是念，念住过客的思念。到了这里才呈现，缠着我们留恋人世间，你在身边就是缘，缘分写在三生石上面，爱有万分之一天，宁愿我就葬在这一天，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圈圈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生气的温柔，埋怨的温柔的脸，不懂爱恨情愁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离愁能有多痛，痛有多浓，当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心碎了才懂， 皮革厂啊。 还有说换成冻结那就更赞了啊。总之大家对林俊杰真的是很喜爱的， 每一个人可能在收听起林俊杰的时候的这第一首曲目会不一样。对于我来说，认认真真就是刚才这一首走进的行走的 CD 的世界哈。现在如果再问小朋友，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他们写作业的时候听的什么歌，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哈利波特骑着送啊。 但这个也是我小时候写作业时候听的耶， 网络歌曲。对，但是这一首歌后来认认真真一查又不那么网络，对，只不过当时我们通过网络传进来的一首歌曲，娜娜这个名字我一直以为是里面的女生，后来才发现里边那个 first time 那是娜娜， 那个是娜娜。 OK， 哎，介绍一下一个非洲的来自于非洲的非常高大的男士，他叫娜娜。 Lonely time we met day one kids in the garden playing games having fun exciting and amazing having a real friend of mine feel my heartbeat and for real I ain't lying face to face and eye to eye using our hands to buy and supply chilling is cool from January to June and we still stick together like the glue you know the rules forever you and I believe it was clear if I ever do fall I could count on you with no fear running out of time I see who's fake alone without protection from all them snakes all for one one for all I was told black white yellow if you're young or old Nana's in the house to let you know what I see is how I feel and damn I'm lonely lonely, lonely, I'm lonely, lonely in my life

就算的体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感情说穿了，一人衬托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着你弹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 一首歌能给你听困了，而且是好听的听困了， 太舒服了， 这是其中一首，对吧？然后大家刚才也都留言说，不行，我太困了，太舒服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它首先这种画面感跟场景感就会非常的强， 而且今天这个天正适合听阴天、啊、 可不是嘛、嗯、啊，这正午星光反正是没等 到没有了 啊，正午这小阴天倒是不错哈、啊、 太阳都没出来， 挺有味道。好，这边我们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嗯、刚才风的轨迹的留言， 哇， 很有共鸣， 嗯， 两段，然后这个我先来第一段，先他说的是不敢听带歌词的音乐， 嗯， 所以呢就听了一大堆纯音乐、 啊、 不敢听带歌词的是为什么？跟我 们他用做作业的时候，他怕影响他做作业节奏和思绪。 OK、 嗯、 说从雅尼开始， 哦哟， 恩雅， 哇哦， 就各种各样的 New Age 就这样的音乐、嗯、然后另外还听各种游戏动漫里的音乐， 嗯， 过去的杂志里面经常送 CD， 那一听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呢。 哇，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的经历，我们那时候买那种流行音乐杂志或者买轻音乐杂志，它确实会送 CD， 那个 CD 对很多人来讲、嗯、它里面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流行歌，真的就是轻音乐。 是， 你如果是像风的轨迹这样的朋友，或者像王维这样的朋友，就可能真的会单曲循环它、 嗯、哎、嗯、就那会儿他后来提到的杂志游戏机实用技术什么之类的、 啊、数码时代 曾经送的里边有小游戏的、 嗯、 然后有的比如说是最终幻想的游戏的配乐的， 对、 啊、就这些全部都有，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打开一个收听渠道的方式。 是的， 它会打破我们固有的一种信息获取渠道、 嗯、 对，他们的选择是更包罗万象的，很有意思。尤其是像这种 New Age 啊，恩雅还好，国内火一点、 嗯嗯、 雅尼也是因为来演出过所以特别火，但剩下的确实通过他们能够打开。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班德瑞 啊， 北京口音读出来是班德德瑞哈，我不知道有什么人听过，也可以举个小手，好不好？班德瑞，我的天哪！来继续，刚才谁说张信哲来？ 想到迷惘，是谁让我心酸，谁让我牵挂，是你啊。我知道那些不该说的话让你负气流浪， 漂浮的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我爱你是多么温暖，多么勇敢的力量。我不管心多伤，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时光是否你也想家？如果当时吻你，当时抱你，也许结局难讲。我那么多遗憾，那么多期盼，你知道吗？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仰。不管爱多慌，不管别人怎么想，爱是一种信仰，把我带到你的身旁。哦哦哦，我爱你是忠于自己，忠于爱情的信仰。我爱你是来自灵魂，来自生命的力量。你是否一样听见我的呼喊？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爱是一种信仰，把你带回我的身旁。 这首歌我印象非常深，因为那时候也不怎么写作业了，在大学的时候在宿舍里面经常喜欢听这首歌，那时候刚出现这首歌，就虽然会唱，但那时候呢已经不太会去背歌词了。 Okay. 然后就我爱你的的的的的的的的信仰，我爱你的的的的， 对， 就这样，我们都会这么唱哈。 所以为什么到后来的时候，很多人在网上提问一时盛行的，你知道那个的的的的那首歌吗？啊， 的的的哪一首？ 滴滴滴什么那首歌？ 噔噔 噔噔噔噔噔啊，噔噔噔噔。 对， 这些提问方式可能都是在于后来我们在欣赏的时候，真的是这 你记不住词儿， 歌太长的时候，然后主歌又多几遍， 是 词儿还不一样，太累了啊。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刚才提到，哎，有朋友这个听过班德瑞啊，然后还有班德瑞， 我真没听过， 特北京吧，是吧 ？Number One 我都知道， 那一段时间确实听的会多一点啊。有人，再有就是有朋友说这个游戏的一些歌曲听啊，我之前也节目里边提过几次，我特别喜欢就是 FIFA 他们选的音乐 ，FIFA 一直以来在全球看现场演出。搜罗一些新的歌手跟音乐非常有眼光，歌曲好听，风格多变不说，他们的预言效果也会特别的好。一般来说，歌手的音乐被收入到 FIFA 游戏歌单之后2年左右，一般都是，他们一定这个歌手会大火一下，再之后能发展的多么的长线，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在里面是一个很好的获取方式，只不过一看这个就是我前辈哈，又 FIFA 从98年99年那会儿就开始听里边的音乐了，挺好。 今天我觉得很多留言的朋友都是前辈，比如说这边1080留言说，当年做作业时听的歌，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逗号，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好像还是两首歌啊。 对，没错啊， 都是我妈妈爱听的歌。 哎，我小时候都是就借着他们的选曲啊，就爸爸妈妈做我的 DJ 的感觉，会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哈， 很被动的接受一些流行音乐， 没错。 喜欢的流行音乐， 这边真的是今天准备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歌曲，接下来再来一首 Let me SEC 啊。 嗯， 哎呀，真的是选择困难症，所有的歌曲都想放出来。 对，大家今天提到了很多人，比如说这边有蜜兹就说、爱听暖暖，爱你不是两三天，勇气，那绝对就是喜欢梁静茹的朋友。嗯， 对，这些真的就是在 KTV 里面每次去都要 必点。 每个女生自己要单独唱一遍。 是的、啊、你怎么知道？对，没错，她唱了一遍，我还想再唱一遍。对， Yeah.